俄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就话，佢已经告知美方，俄罗斯唔会再容许任何人侵犯俄方领空。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柯比就话，美方可能无法寻回无人机残骸，但已经采取措施防止俄方从残骸取得情报。特区政府对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以及他的儿子黎崇恩的所谓国际律师团队和黎崇恩肆意抹黑香港国安法和特区司法制度，滥用联合国机制寻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干预相关案件的司法程序，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政府表示，香港司法制度一直深得国际社会推崇，任何国家、组织或者个人企图利用政治力量干预香港司法程序，以促使任何被告人逃避应有的司法审判，都是公然破坏香港的法治。发表意图干扰或者妨碍司法公正的言论，或者作出有意图的行为，亦可能构成藐视法庭罪或者妨碍司法公正罪。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720点，跌508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21.79美元，卖出1,921.94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的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有一两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之恋对出啊，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咁而家排到去海之恋。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都是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就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由黄大仙中心至到虎山道一段就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的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珠海学院一段都是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啦。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就接近科学园。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大埔仔坳。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慢车，车龙排到去万公屋路。另外啦，红磡嘅文泰街由于有爆水管啦，文泰街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车辆不能够由红磡道左转去文泰街啊，车辆不能够由红磡道左转去文泰街。另外将军澳嘅骏日街由于有工程啦，骏日街介乎骏昌街至到骏宏街一段来回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住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5年， 联系香港。 Hello， 我是香港拳击运动员曹星如。我以前都有听开香港电台的晨光第一线嘅。哇，原来我啱啱先知道今年已经是95周年啦。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香港各区霓虹招牌陆续拆卸，昔日的街道色彩只能够透过相片回味，但是你对霓虹工艺的认识又有多少呢？ 今个星期，一于由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副教授郭思恒带我们从珍贵手稿回顾昔日充满生命力的香港夜景。 星期日晚8点到8点半，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由文教组制作的大学堂， 有我李秋婷和大家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16日，上月访港旅客146万人次，三年来单月首破8万。 政府下周三起只保留5个检测点，提供自费核酸检测服务。 消委会测试10款家用监控镜头，发现9款有网络安全隐患。 美俄防长通电话，奥斯丁称保持沟通有助防止出现误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点10分，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于一啲家用嘅监控镜头，你屋企唔知有冇用咧？通常呢啲嘅家用镜头嘅产品咧，都系可能睇住屋企一啲嘅老人家啊、一啲小朋友啊或者宠物啦，佢哋喺屋企嘅情况。嗱，见到消委会咧就话做咗测试，市面上面咧10款嘅呢啲家用监控镜头嘅网络安全性，发现有9款咧都有啲网络安全隐患啊。咁亦都提到有一啲咧喺嗰个储存用户嘅资料方面嘅安全度咧，亦都系唔足够嘅。咁除此之外咧，消委会亦都系有关于一啲嘅电动车嘅投诉咧，都话系收到系多咗嘅。随住电动车越嚟越普及，呢一方面你自己有冇关注咧？会唔会你自己都系一啲电动车嘅即系揸车嘅人士咧？喺买卖电动车嗰阵，有冇啲咩特别要留意咧？请你一位嘉宾要同我哋一齐同我哋讲下，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萧立文。 早晨，黄凤娴。先讲下嗰个家用监控镜头啊，你哋系做咗啲咩测试，同埋用一个咩标准？今次嘅测试入边又发现啲咩咧？ 正如你头先所讲啦，呢、这个家用监控镜头呢其实都已经非常之普遍嘅啦，喺好多屋企。咁亦都系视为一个保障家居安全一个好重要嘅智能装置。咁所以呢，今次我哋呢就测试咗10款呢一种嘅家用监控镜头啦，睇下佢哋个网络安全呢系咪足够啦。咁系根据呢一个欧洲嘅网络安全标准咁去做嘅。但结果发现呢，就只系有1款呢系完全符合呢个标准嘅要求。但其余嘅9款呢都是有不同的网络安全的隐患的问题咯。 所谓网络安全隐患，即是具体来讲是有什么的风险呢？在用家来讲是。 咁我细致啲去讲一讲啦。咁其实呢，我哋发现咗有几个重点嘅。咁首先第一呢，就是我哋发现呢，喺串流嗰阵时，因为其实呢一个家用呢个网络监控镜头呢，好多时都系即时串流緊㗎嘛。咁去到呢个流动嘅装置嗰阵时呢，就是发现了有4款在传输的影像的时候没有用到可以提供数据加密的信息认证的安全即时传输协定。那即是说我们英文就叫 SRTP， 只是采用了这个安全性比较低的 RTP， 即是那个叫即时传输协定。那其实呢，如果在过程里面没有将这些影片的数据加密的话，如果在传输的过程里面受到黑客的攻击，就很容易被人看到你那个影片的内容的。那另外呢，就是当是去到你连接到去屋企的 Wi-Fi 那个无线网络的时候呢，当它传输一些的普通文字档案的时候，亦都会发现呢，就是他们用一个比较低一点那个的网络安全嗰个嘅要求，就是我哋叫 HTTP， 好多时大家都听到噶啦。但系如果系想安全啲嘅话咧，就应该要用 HTTPS 嘅。咁所以咧，就系嗰个私隐嗰方面咧，其实我哋觉得嗰个要求就未必系可以去到最好嗰个嘅阶段啦，嗰个程度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我哋讲嘅黑客，好多时大家都会听到一样嘢叫暴力攻击啊。咁我哋发现咧，有3款嘅样本咧，喺串流呢啲影像嗰阵时咧，黑客系可以透过呢个暴力嘅攻击咧，去破解你个密码。咁所以咧，就其实 咩叫暴力攻击？呢个都简单解释下先，即系佢讲嘅暴力系即系可能黑客用嘅一啲嘅技术，系咪咁嘅意思？ 係啦，咁其實呢個暴力攻擊係講緊咩呢，就當你喺實時動態影像串流緊嗰陣時呢，啲黑客呢可以透過啲叫自動化工具啦，即係寫啲 program 啦，我哋叫做同埋程式啦，就係展開呢個暴力攻擊，即係不斷咁樣去試你嗰個密碼。咁反覆咁樣去試你嗰個密碼嗰陣時呢，如果你個密碼個組合係比較弱嘅話呢，咁係好容易俾佢攻破囉。咁所以我哋發現呢，有兩款嘅呢一啲嘅家用監控鏡頭呢，佢哋個預設密碼呢只係得個六位數字或者係字母，咁個強度呢係非常之低嘅，比較容易俾啲黑客去破解啦。咁同埋呢亦都可以偷取你個影片。咁而有另外一款呢，亦都係睇到呢，佢哋用緊佢個手機應用程式登入佢個帳戶嗰陣時呢，黑客呢都可以不斷咁樣重複嘗試。又是破解他的密碼呢，就是攝取他的帳戶的資料的。那這個呢就是我們覺得是需要改善的地方。那還有呢就是是很多時呢就是當這些的鏡頭去你去登入的時候呢，都是會有一個叫臨時的密碼對話金鋭，即是其實好像一把鎖匙的，但是用一次的啫。那但是呢我們發現呢就是當有三款嘅樣本呢，就是、重新登入嗰個鏡頭嗰陣時候，照道你就應該係舊嗰個嘅鎖匙就應該係冇效㗎啦。咁但係發現呢係上一次嗰個鎖匙呢都仍然有效。咁即係話咩呢，就係、是、話如果啲黑客如果係成功偷取到你個舊鎖匙，可以呢連接到鏡頭去偷窺到你室內嘅影像。咁除咗即係直到呢就係呢一個舊嘅鎖匙呢係失效為止呢，先至係排除咗呢個風險。咁而有三款嘅樣本裏面呢就更加高風險嘅，就係、是、有一款呢可以喺同一個手機裏面嘅應用程式呢登出個帳戶或者登入另外一個帳戶之後呢，仍然可以睇到監控鏡頭所拍攝到個實時嘅影像，存在一個安全漏洞啦。咁而最後一點呢，就是、我哋都發現呢有啲樣本嘅應用程式呢有五款啦，佢哋係存取過多嘅權限。咁即係話你批咗一次之後呢，咁佢呢就可以睇到你個日記簿啦，睇到你個帳戶資料啦，睇到你用緊啲咩應用程式啦，同埋十款裏面呢全部嘅樣本嘅應用程式個儲存敏感嘅資料嗰陣時呢都冇進行呢一個加密嘅保護囉。 Okay. 剛才黃鳳賢你提到話有啲一次性嘅好似叫弱匙啦咁樣啦，即係一個一次性嘅密碼咁樣啦，就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一啲舊嘅即係呢啲嘅一次性密碼呢都仍然係有效。有冇話通常嗰個有效期去到幾多先至會自動失效，定係不斷生一啲新嘅即係一次性密碼出嚟，舊嗰啲又生效嘅時候，咁就變咗好多個密碼都可以入到去囉。 係不斷咁生，但係因為舊嘅密碼佢都一定會有一個可以話叫做失效嗰個嘅時限，但究竟係幾耐呢就真係冇人知道嘅，因為我哋冇測試到呢一樣嘢。咁所以呢就係你如果你係成日好頻密咁樣去上去嘅話，咁可能舊嗰啲係快啲去失效嘅，咁但係你又正如你所講嘅生一啲新嘅鎖匙出嚟囉。 你哋有冇啲咩建議呢？我見你哋其中提到就話要有一個足夠強度嘅密碼嘅。這個建議是怎樣？還有你剛才提到說根本有一些可能只是讓你入六個數而已，那怎樣可以再足夠強度一點呢？ 其實呢這個呢即是講到這個產品那個網絡的安全呢，那個廠商的責任是非常之大的，因為你怎樣去設計的產品和你用什麼的安全的那個水準呢去設計你的產品呢，其實呢這件事消費者控制不到是很靠那個廠商的。所以呢在他們用怎樣去用即時傳輸的協定，用一個高規格之嘅，咁同埋佢哋傳輸所有嘅唔同嘅數據嗰陣時候，都一定要進行加密呢一樣嘢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呢個係廠商，我哋都要促請佢哋咧，就係重新檢視過佢哋嘅產品啦，同埋要完全加強曬佢哋嗰個網絡嗰個安全。譬如話個消費者係登入嗰陣時係應該佢要採用一個多重認證嗰個嘅方法啦，同埋咧喺嗰個限制嘗試嗰個密碼嗰個嘅次數啦，同埋咧就係當你預設咗嗰個密碼，你試咗幾次之後唔得嘅話咧，就要短期去鎖咗呢啲嘅帳戶啦，咁等我唔好咁容易俾人攻入去啦。咁呢一啲嘅設計上面咧，都係好靠嗰個廠商去做咯。 廠商之外咧，用家仲有啲咩可以做咧？咁樣 用家咧，其實都有嘢可以做嘅，因為第一，當你去買嗰陣時咧，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咧，喺全世界嚟講咧，都已經有唔同嘅地方或者國家啦，都已經係推出咗呢一啲網絡安全標籤嘅認證計劃。咁即係話咧，消費者唔好千祈唔好隨便買，諗住求其買過就算啦咁。咁應該咧，你自己都要做多啲功課，睇下佢係咪受到某一個國家嗰個嘅網絡安全嘅認證啦，同埋嗰個要求啦。咁另外咧，就係、是、當你去再去睇佢哋嗰個嘅安全嗰個嘅水準嗰陣時候，都係要睇翻下究竟佢哋用 HTTPS 啊，定係用呢個 SRTP 啊。咁喺網上面，如果係一個正常或者係是一個好的產品，佢應該會講曬俾你聽嘅。咁另外啦，當你用嗰陣時啦， 就是真係需要用嗰陣時先好開個鏡頭，唔好長期開住。咁仲有咧，就唔好係用一啲公用嘅 WiFi 或者係一啲電腦啊，或者係一啲設備咧，就係、是、去開你嗰個應用程式啦。咁仲有咧，就頭先我講到個密碼啦。咁你應該咧就係、是、最好揾一啲嘅產品係嗰、那個密碼可以個強度比較大啦。咁同埋咧，你自己真係要記得定期去更改個密碼。咁仲有咧，好多時呢一啲嘅應用程式咧都係會更新嘅。咁所以咧都應該要久唔久咧就係、是、要 update 下，即係去更新下自己我哋嗰個叫硬體啦，即係個 firmware 啦。咁仲有咧就是、如果萬一你發現自己覺得好似俾人哋有入侵過，咁、最好咧就係、是、重設你成個嘅安裝。咁我哋叫 reset 啦，咁將佢還原翻個原廠嘅狀態嘅話咧，咁就會比較安全啲咯。 不過頭先你講到話密碼嗰個係咪即係次一級，即係其實最主要都係廠商要做翻佢啲處理翻個安全問題。因為你頭先講到，譬如啲黑客可以係撞好多次嘅，所謂叫暴力攻擊嘅，用好多次去試你個密碼嘅，你再設個密碼設得再複雜都好，其實都可以試到出嚟噶嘛呢個。 是不斷食，咁當然即係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嘅，因為如果你密碼越複雜嘅話，佢都要用好多好多時間，要用好多電腦嘅時間，你先至可以做到噶嘛。咁但係咧，我哋覺得其實係隨住全世界好多地方就住呢個物聯網裝置嗰個網絡安全咧，係已經推出咗唔同嘅標誌計劃咧，香港都應該要睇一睇呢一啲嘅法例，咁啊睇下會唔會做推出適合香港相關嗰個嘅監管咯。 OK， 另外頭先都提到啦，家用監控鏡頭就之外咧，就電動車你都有收到一啲嘅投訴嘅，係咪話都睇到個趨勢係多咗？有冇話同傳統嘅即係非電動車去比，甚至嗰個投訴數字仲多過佢哋咧？會唔會咁咧？ 我哋睇到即係而家買電動車咧已經係好普遍啦，因為若果我哋睇返呢就係、是、2022年嗰個嘅即係新車嗰個私家車嘅登記呢，兩架裏面呢有一架就係電動車啦，咁可能係兩個原因啦，一就係、是、即係油價真係好貴啦，第二呢就係、是、政府亦都推出咗呢個一換一嗰個電動車首次登記稅嗰個寬減計劃，咁所以呢買電動車嘅人呢就自動多咗啦。咁但係因為咁呢就係、是、亦都相關嘅投訴呢都係多咗嘅，若果喺嗰、那個供貨嘅時間係有延誤啊，又或者係嗰個維修保養啊出現咗問題嘅話，都係會引致投訴。咁要睇返投訴數字呢，過去咗三年啦 ,2020 年呢我哋收到20宗嘅啫。咁但去到2022年呢就收到195宗。咁而呢佔絕大部分嘅話呢都係一啲新車嚟嘅，即係一手車。咁亦都有少量呢就是、二手車。咁而一手車嗰個嘅問題呢佔咗大部分133宗呢都係講緊送貨延誤嗰個問題。因為嗰、那個因為大家知道呢其實電動車呢其實有當你需求突然之間全球急增嗰陣時呢，可能有一啲嘅原材料啦，又或者係一啲嘅我哋叫做部件啦，可能嗰個供應係追唔上嗰陣時呢，就會影響咗呢個電動車嗰個嘅生產嗰、個時間。咁但係呢若果你又唔可以話到俾個消費者聽係幾時可以交到貨，亦都係睇到呢可能有機會係做唔到嗰個一換一嗰個嘅首次登記稅嗰個寬減嘅話呢，咁自然呢就會引起好多投訴啦。咁我哋喺今次呢133宗裏面呢都有一個個別嘅品牌佢引入一個新嘅型號嗰陣時呢，因為嗰個交車期真係講唔到俾個消費者聽呢，而引起咗都過咗成百宗嗰個投訴嘅。咁而另外嗰啲就主要係啲維修保養嘅問題啦，有12宗啦。咁同埋呢就當個消費者亦都想更改個合約嗰陣時亦都出現咗一啲嘅問題嘅話咧，都係會嚟到我哋消委會嗰度去處理咯。 我見即係報道又提到有兩個案嘅，其中有一啲咧就係話冇個零件啊，即係同佢原本諗住買嗰樣嘢咧，就因為冇咗個零件而少咗一個功能。另一個咧就要求佢早啲係即係交收架車嘅咁，可唔可以簡單講下呢兩個個案個問題喺邊咧？ 好啊，嗱，咁第一个个案咧，就系、是、因为佢个晶片短缺咧，佢嗰个辅助泊车嘅功能咧系被删除啊。咁、那个客咧就当然系之前咧就已经俾咗订噶啦。咁但系咧去到四个月之后咧，先发现咧就其实佢都系坊间流传啫，就发现咧就佢呢一个辅助泊车嘅功能咧，就因为晶片短缺咧就需要删除啦。咁当然咧嗰、那个车主个买家咧就好紧张啦，咁啊去问翻嗰间车行啦。咁但系咧，就個車行咧，亦都係承認咗係有呢一個消息係屬實，咁亦都希望咧係提供個補償。但個客其實係好想有呢一個輔助泊車嗰個功能噶嘛，咁啊情願係等啦。咁但係咧個 A 公司就話啦，真係唔知道幾時俾到貨嚟，咁所以咧就你不如取消個訂單，咁遲啲先再嚟買啦。咁但係咧到時個車價可能會上調噶喎，咁樣。 咁投訴人就真係唔同意啦，因為當我買嗰刻嗰陣時，其實你話俾我聽係有呢一個輔助泊車嘅功能噶嘛，咁但係而家係你出咗問題，仲要我去承擔翻嗰個車價嗰個嘅上調嘅話咧，咁其實咧就真係好唔合理咯。 其實係咪一個違反協議嘅情況出現咧？呢、這、一個？ 其實呢一、這個呢都是會睇返嗰個、交易嗰方面嗰個嘅合約啦。咁、因為喺個合約裏面究竟有冇講清楚，就係、是、若果喺個商戶裏面如果未能夠如期履行好到去到嗰個嘅義務嘅話、譬如話喺呢個功能上面佢真係交唔到嘅話，究竟佢哋嗰個嘅條款係講緊乜、因為其實好多時一張合約裏面呢就係、是、都會有一啲保障嘅條款去保障翻個商户啦，亦都可能係保障翻消費者。咁、所以就好睇嗰個合約裏面嗰個細節係點講啦。 嗯，頭先另外一個嘅個案咧，就係話早啲交收架車係嘛要？ 係啦，另外一個個案咧就係、是、明明個客咧就話要求係2023年去交車嘅，咁但係點知咧突然之間咧就收到通知咧，就喺舊年九月，即係2022年嘅九月嗰時就話，我哋已經交車俾你啦，去到年尾第四季就交車俾你。咁所以咧就唔會係2023年去交車。咁但個消費者咧，其實都有自己個安排噶嘛。你突然之間要我咁早去攞車嘅話，其實會失咗個預算嘅。咁佢咧就話：咁我仍然都希望你2023年交車啦。咁但係點知咧，竟然個車行就話：咁可能就要加你價噶咯，個車價就要加成70,000蚊。咁而首次登記税咧，亦都因為咁而加。咁個消費者就覺得好不滿啦，因為始終你同我講都係我由頭到尾都同你講係2023年嘅車，你而家同我講咁快要攞車，咁啊所以都引起投訴咯。咁但係結局嗰陣時咧，都係個消費者咧就係、是、情願去承擔嗰、那個會增加嗰個嘅車價嗰個風險，因為佢仍然都係希望喺2023年嗰陣時攞到車嘅。 簡單講下，其實喺有啲電動車嘅投訴，啲乜嘢嘅要注意啊？如果要買賣嘅時候？ 其實咧，去買賣呢個電動車嗰陣時咧，最緊要咧就係真係要睇清楚嗰個嘅條款，同埋要問清楚呢啲變數，因為咧其實嗰個交車期自己本身咧，好多時咧都係會出現有一啲延遲啊，又或者係修訂嘅。咁但係咧，我哋都覺得咧喺嗰個車行嗰方面都好大嘅責任嘅，因為你好清楚究竟你嘅生產係點，你好清楚有咩變數，你應該要話曬呢啲問題去話俾個消費者聽，然後等佢哋決定。咁同埋咧，所有嘅條款咧都應該要清清楚楚，白紙黑字嗰度咧去列明咯，特別係。有一啲遇到一啲不明朗嘅情況嗰陣時，點樣去處理？ 即係我就想講埋寵物保險，我知道你哋都調查咗一啲嘅保險公司同埋相關啲寵物保險嘅計劃啦。可唔可以講下有啲咩特別要留意咧？又 重點係在於咧，好多時買呢啲寵物保險咧，大家係純粹好睇個保費邊個最平。咁但係咧，我哋發現咧，就經過我哋研究咗成23個唔同嘅寵物保險計劃嗰陣時咧，就發現咧，其實儘管可能有啲保費好平咧，但係因為佢哋嗰個自付額、佢哋嗰個賠償限額，即係個理賠方法啦、保障範圍啦、保障項目嘅定義啦，同埋等候期啊，同埋啲主要不保事項等等好多唔同嘅條款底下，你最終去到理賠嗰陣時可以攞到幾多錢咧？咁其實咧間間都唔同嘅。咁所以咧就係、是、買呢啲寵物保險咧，就千祈唔好純粹就睇個保費咯。咁而我哋都發現咧，因為我哋都做咗個試喺網上邊用咗6種唔同嘅常見嘅貓隻嘅貓同埋狗嘅品種咧，就是、去睇翻嗰個嘅保費嗰個嘅差異有幾大啦。咁我哋都會發現咧，就係、是、主要嘅問題咧就喺、是、個年齡嗰度。如果你越細去承保嘅話咧，當然嗰個保費咧就會越低。舉個例子，就是、我哋用咗一個一隻阿拉斯加嘅雪橇犬，佢最高嘅保費咧可以達到17,000，而最平咧可以係4,700蚊，咁即係話咧相差咗成2.6倍，即係爭12,000。咁但係當然就係睇到佢裡面嗰個嘅保額咧，即係個保障範圍咧都會幾唔同嚇。咁所以咧就大家去買呢啲保險嗰陣時咧，就真係要睇得清清楚楚，同埋咧魔鬼永遠都要盡在細節嘅。我哋當買保險嗰陣時，譬如話當你講緊去嗰、那個保障範圍。我哋都會發現咧，有20%嘅計劃咧，就係純粹咧就包呢一個醫療保險或者係嗰、那個獸醫嗰個診症費。但係當你去住院做手術嗰陣時咧，都係唔包嘅。就算講到話門診同埋手術費係包啦，咁究竟包啲乜咧？其實好多保險都唔同。咁所以消費者咧，即係要因應住自己嘅負擔能力啦，因應住自己個狗隻個年齡啦。佢嗰個身體情況啦，咁而去判斷究竟你應該要買一個乜嘢嘅保險咯。 呢啲動物嘅保險啊，寵物保險對於動物嘅種類咧，或者品種係咪都有啲限制？ 絕對係有嘅，因為而家我哋睇到咧，本地嗰個保險 寵物保險咧，主要都係俾貓同埋狗嘅。咁、而同埋咧，有一啲叫危險嘅動物啦，危險狗隻咧，係亦都未必係承保嘅。咁貓咧就反而係比較冇咁多嘅限制。咁所以咧就第一就係、如果大家係有啲好特別嘅寵物咧，就真係要問清楚嗰個保險公司究竟佢係咪可以保到啦。咁、另外咧就係、頭先都講得好清楚啦，就係、嗰個年齡嗰方面咧，係都會係一個幾重要嘅。一個決定點嚟嘅，因為咧，我哋睇到咧好多嘅保單咧，十個廿三個計劃裏面有十八個最高嘅投保年齡咧就係八歲，咁剩低嗰啲咧就係接受最高嘅年齡咧都係十一歲去到十二歲， okay. 有啲咧就會係可以繼續續保，但係有啲咧就冇，咁同埋啲條款咧都可以修正，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細心衡量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鳳賢，同你傾到呢度。黄富娴咧就系消委会总干事啊，讲到头先好几项佢哋调查涉猎到嘅范畴，包括咧就系家用监控镜头啦，会唔会你自己都用开咧？有冇留意到唔同嘅品牌或者型号喺个网络安全方面嗰个情况系点咧？另外都讲到电动车、宠物保险等等嘅，如果相关呢方面有啲意见嘅话，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南韩指北韩今日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军方正分析导弹型号、飞行距离等具体参数，暂时估计是洲际弹道导弹。北韩在过去的星期二在黄海南道长渊郡一带发射两枚短程弹道导弹，今日朝早是事隔两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北韩今年第六次发射弹道导弹。韩联社引述分析指出，北韩发射弹道导弹可能是针对南韩总统尹锡悦今日起对日本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他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定于今日稍后在东京会谈。另外有分析指出，北韩的举动可能是反制韩美今个月13号至23号举行代号为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路透社引述华尔街日报报道，影片分享平台 TikTok 发言人表示，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近日要求 TikTok 的中国股东出售股份，否则公司可能面对美国的禁令。发言人强调，强制出售股份无助解决国家安全问题。路透社报道，美国忧虑在当地拥有超过一亿用户的 TikTok 将数据交给中国。白宫和国会议员正是采取一系列措施，而要求中国股东出售股份将会是相关措施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白宫暂时未有评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回应有关 TikTok 的提问时候说，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别国企业，呼吁美方切实尊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为各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经营提供开放、公平和非歧视的环境。正在北京访问的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医卫局期望与内地探讨建立恒常器官移植协作机制，达至最大限度善用所捐赠器官拯救生命。昨日傍晚到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与包括中国人体器官捐赠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杰夫会面，他提到在去年年底在香港儿童医院成功进行移植手术，接受手中内地脑死亡幼童跨境无偿捐赠者心脏的女婴子希，感谢内地当局支持和配合。这次合作充分体现内地和香港共同以生命至上的原则和信念。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794点，跌4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38美元，卖出1923.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有一两阵骤雨。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两宗坏车都拖走咗噶，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业街嘅慢线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业街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喺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菲林明道慢线嘅坏车都系拖走咗。咁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日菲林明道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日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日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在彩虹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日九龙城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日洗衣街挤塞，龙尾在嘉陵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华都花园就车多，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日回旋处挤塞，车龙排到过咗屯门骑术学校少少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教职员宿舍。咁另外一段嘅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喺碧沙路。咁另外红磡嘅文泰街由于有爆水管啦，文泰街唯一行车线封闭，车辆不能够由红磡道左转去文泰街啊，车辆不能够由红磡道左转文泰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分两期发放电子消费券。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 经济上真系睇到未完全复苏嘅，好多市民咧消费系比较谨慎咗。 立法会议员张欣宇， 我哋呢几日都不断收到啲长者嘅查询啦，好多长者攞咗旅游卡之后咧，其实已经退咗佢张八达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一位来自巴基斯坦的轮椅朋友，他在乡下嗰阵冇读过书，他说初到香港嗰阵，翻学好像坐监咁啊， 几辛苦都好，他完成了学业，仲在一间本地小学做助教添。 今个星期日，我哋请嚟阿斯玛分享他的故事啊！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023年3月16日，上月访港旅客146万人次，三年来单月首破8万。 政府下周三起只保留5个检测点，提供自费核酸检测服务。 消委会测试10款家用监控镜头，发现9款有网络安全隐患。 美俄防长通电话，奥斯丁称保持沟通有助防止出现误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康体设施嘅炒场嘅情况啊，欢迎大家打嚟18723，有冇留意到嘅情况系点咧？其实睇翻之前咧，就譬如有一个叫不取场不在场使用呢一个嘅情况啦，呢一啲问题咧就话曾经咧个做法就系话，如果你连续30日之内啊录得两次违规，就系呢啲唔取场唔在场。去用呢個嘅即係康體設施嘅時段嘅情況啦，就會被暫停預訂收費康體設施資格90日。咁去到上年嘅11月嘅時候咧，就增即係再長嗰啲添啊，唔止30日啦。如果你喺60日內有兩次呢啲違規情況咧，都係會暫停係訂呢啲康體設施嘅資格係90日嘅。咁另外針對一啲違規轉讓用場許可證方面咧，就喺上年11月咧就係話暫停預訂收費康體設施資格360日，即係話如果你是违规转让用场许可证，就有这个这样的即是叫惩罚的情况。昨天有立法会议员就问到相关方面，就涉及到刚才讲话即是11月起那个连续60日录得两次不取场不在场使用而被暂停90日那个用场资格的情况，就说政府就说由上年1月去到上个月期间，平均是每月有400宗相关这个的情況嘅個案係錄得嘅咁，咁另外頭先講到話轉讓用場許可證方面，就話冇租用人因為違規去轉讓用場許可證咧，而被暫停租訂康體設施資格嘅，就話冇租用人就咁嘅情況嘅咁。咁啊，見到政府亦都話研究緊一啲新嘅叫打擊炒場嘅措施啦，譬如就話正研究係要求租用人以及租用嘅團體喺預訂以及係登記使用設施嘅時候聲明。是承諾不會透過任何形式轉讓已經預訂的設施，否則當局是會跟進的。用一個聲明的形式，其實對於打擊成個這些炒場或者轉讓這些設施的做法究竟有多大的幫助呢？所謂當局會跟進又會是怎樣呢？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有立法會議員林振聲，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林振聲，你就本身是尋日在立法會的質詢嗰度咧，都有問到有關於呢個炒場的情況嘅咁。你自己點睇即係政府回覆到一啲嘅數字啦，點樣評估政府嗰個嘅執法力度啊，打擊炒場嘅成效啊點？ 我哋睇到政府咧都係聽咗啲意見啦，就希望可以加強打擊嗰個炒場啦，亦都係所謂有一啲比較辣少少嘅招數啦。咁佢亦都事實上係有執法嘅，咁譬如話即係增加咗去到連續60日，你都有兩次記錄係唔攞場咧，其實都發覺有400多宗啊。咁另外咧就有一個新措施咧，就係、是、一定要4个人。是實名登記用那個康體通訂場，咁而且咧全部都要當日咧係攞場咁先至可以用嘅，咁亦都有100多宗嘅個案咧，發覺係冇即係呢種情況，咁亦都係睇到咧就即係之前咧都話平均每個月咧有成6000多宗咧都冇成功攞到場，咁可能就係因為有一啲人可能佢又即係轉讓唔到啊，或者又費事可能驚違規啊，咁啊冇攞到場啊，咁其實都可能係有少少幫助，但係依家我哋反而就係擔心咧。當然，如果有啲真係為咗純粹係炒場獲利嗰啲，當然係要有一啲嚴厲啲嘅措施打擊。咁但係咧，又要分開兩方面。咁因為我哋亦都收到有一啲嘅情況咧，就係、是、話譬如有一啲辣椒，就係話頭先講過話4个人。一定要用康體通實名登記，咁跟住咧，佢當日用場嗰日咧，就要4个人同時出現。咁但係因為你 book 場踢波，可能都係1、2个月之前，咁有時緊急有啲嘢真係有工作要做啊，或者係早排疫情嘅時候，佢有1、2个人確診，咁佢唔通都照嚟踢波咩？但係又好似佢如果唔出席咧，就成個場咧就冇得用。咁其實反而咧就係浪費咗，亦都真係未必打擊到一啲真正係炒場嘅人。咁反而呢啲個案，佢唔係為咗全心去炒場嘅。佢係真係因為特別有啲原因真係嚟唔到，咁呢啲個案反而係咪有少少酌情處理？如果佢真係病咗，或者佢提交醫生證明啊，真係病咗，咁有一個冇嚟，係咪都唔好影響佢用場？即係佢都係想踢波啫。咁所以我覺得成個情況政府嘅規劃咧，就要分開兩邊，一個就係真正打擊嗰啲炒場，另外一個咧就係唔好影響依家佢唔係為咗炒場嘅，咁亦都唔係全心去違規嘅一啲真正嘅用家咯。 嗯，另外有几个数字都唔知你有冇留意到啦，喺回复你嗰陣呢佢就话场地嘅职员呢进行咗超过77万次嘅巡查。咁但係呢就话有大约呢1380名嘅租用人呢係被发现冇在场使用个设施。个比率你自己点睇啦，或者个巡查次数啦。另外头先我哋都讲到就话冇租用人呢係因为违规转让用场许可证而被暂停租订康体设施资格嘅。你又点睇呢个情况呢？ 佢事實上康文署係有巡查嘅，亦都係佢答咗個數字啦，77万次，即係每一日都做好多巡查，亦都差唔多每次都去 check。咁真係只係有1300多个租用人可能真係冇出席。咁呢啲其實可能係嗰個情況實情又對於炒場嗰個情況咧，又未必係真係反映得到嘅，因為有時有啲情況，如果真係一啲專業嘅炒場嘅集團去經營嘅時候咧，佢 book 場嗰個嗰位人士咧，佢可能就唔係真係為咗踢波嘅，咁佢就俾咗個場人哋，或者係即係賣貴啲啦，咁跟住之後咧，嗰個人咧，其實佢都會喺當日用場嘅時候佢都會出現嘅，咁變咗即係你康文署職員睇嘅時候呢，就變咗嗰個人其實都有出席啦，咁 OK 㗎啦咁樣，咁但係其實佢呢個可能已經係一個炒場嘅行為，佢即係只不過嗰個人佢唔係落場踢波，但係就喺嗰日嚟講，你抽查嘅時候都會見到嗰個人，咁我哋就擔心即係佢係做咗好多巡查，咁但係就對嗰、那個即係炒場啊，即係或者高價賣返出去，咁即係有價有市，有啲人就要用場，咁但係有啲人又即係佢炒即係檢查嘅時候佢又喺度，咁你變咗康文署又變咗又即係做唔到真係打擊真正嗰個炒場集團嘅情況。 剛才提到另一樣就是冇租用人因為違規轉讓用場許可證而被暫停嗰個康體設施資格嘅，呢、這個點理解呢？點解會去到完全揾唔到啦？呢、這個人 揾唔到就係好似頭先咁講嘅情況咯，即係佢落到去就係話即係我冇轉讓啊，我都係喺度啊嘛，我都係喺現場，我等陣間就會落場踢波啦。嗱，我都喺度，咁我哋四個人喺曬度啊。咁但係佢事實上呢啲可能集團式經營，佢就係俾咗個場人嚟，咁但係佢又亦都喺度。咁康文署嘅職員可能去到直接睇，對名有張證啦，咁都係你 book 啦，咁就未必真係捉得到嗰啲即係專為炒場嗰啲集團式經營咯。 所以整體你覺得而家喺打擊炒場嘅執行上面係有一啲漏洞嘅，係咪咁講？ 是啊，因为始终是有价有市，一些譬如一些业余的球队他要参加很多地区比赛，可能没有办法自己是 book 到场，可能就是要透过这些集团他自己有网络去说就是比贵少少的价钱啦，都买到一张场次，或者他真的那个人到时踢波亦都会在这里的，那你康文署巡查的时候又捉不到，那所以我想就要真的分开两边，一个就是啲措施就不要影响了一些真正的用家，那但是另外呢就真的那些集团式的经营，看看有没有办法透过另外一些方法，譬如放蛇啊，或者搜集更多资料证据，去到针对他们来到作出一些行动这样。 刚才提到了话政府都说即是正征询法律意见啦，那就说研究要求租用人以及租用的团体在预订以及登记使用的设施的时候是做一个声明，就承诺就说不会透过任何形式转让以预订的设施。这个方法有几有用呢？用一个声明的方法。 声明当然如果声明呢就签得下去呢都有少少的阻吓力的，当然要看看你那个是一个什么的罚则啦，当然我们又即是用场地其实大家都是想踢波，又未必去到一个很即是刑事的成分，但是是不是会有一个重一点的刑罚，譬如说你如果违规呢就可能再長啲嘅時間，可能兩年啊，你都唔可以用呢個場地啊去 book 場啊，咁呢個相對都係加重嗰個罰則啦。咁另外一個反而就係除咗話即係聲明罰則之外咧，始終都係未必解決得到頭先嗰個問題嘅。如果我真係炒場嘅，但我又到時會出現嘅，咁你康文署睇到嗰個證咧，又有呢個人喺度，咁變咗就算你聲明咗， 其實都未必係真係可以即係針對到嗰啲即係全心去炒場嘅人士咯。 即係你意思，就算填咗聲明，如果佢冇辦法揾到嗰個人，係咪叫做違規轉讓許可證嘅情況咧？咁根本有個聲明都冇用啦。咁你意思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但係另一個情況，因為頭先都講到就係話康文署正徵詢法律意見啊，就未必係用個行政方式處理。如果係一啲嘅法律嘅後果，頭先講到話可能係。甚至可能去到刑事啦，唔知系咪咁啦。你自己同唔同意去到呢个方向咧？如果去到刑事啊，会唔会个程度上面嚟讲系太重咧？又 我觉得刑事咧就系、是我哋要区分翻两班人啦，即系我哋头先有一啲真正嘅用家，佢唔系为咗欺骗，唔系为咗炒场，只系因为登记咗，但系佢又嚟唔到，又好似冇得用场咁。总之你嗰个罚则。是如果日后将来是即是有少少刑事成分的，就不应该是针对一些真正的用家，反而呢就是要想方法，真是那些去到炒场而是炒场大幅去获利的一些集团式经营，咁反而那些呢就是你話簽咗個聲明，跟住亦都有刑事成分。咁當然你舉證係比較困難。咁呢個舉證嘅工作可能就要透過一啲放射啊，或者更具體要收集多啲資料去做。咁真係針對嗰、那個打擊炒場獲利咧，咁我自己覺得係可以再用啲嚴厲啲嘅措施嘅。 嗯，有冇留意到譬如有啲教练啊或者体育业界都话即係再做呢啲打击炒场嘅措施似乎个成效都唔大，最主要就係只係提高咗炒场嘅成本，咁最终都係落返去啲即係租用人啊或者用家嗰度咁。有冇听到呢啲情况呢？如果係咁，其实係咪真冇办法解决呢？ 都有啊，因为依家就即係头先嗰个情况就係有价有市嘛，咁如果炒场嗰啲人佢係攞咗好多场嘅，咁有啲地区球队真係要练习嘅时候又要场地啊，咁变咗佢冇办法之下呢都会去搵呢啲窿路呢，就係搵一啲贵啲嘅场地，咁都要去练习啦，咁始终有价有市，咁即係你一系就係从嗰个供应呢啲康文设施嗰度增加啦，咁另外一个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啦。 OK， 不过呢啲系长远啲啦，就即系最终系好。好，唔该晒你啊，林振声同你倾到呢度先。林振声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咁另外头先就讲到一啲针对唔同嘅情况啦，譬如唔取场、唔在场嘅使用啦，另外一啲违规转让、用场许可证咧，都有唔同嘅情况即系暂停佢哋使用嘅资格啦。咁另外头先讲到话递交草地足球场申请嗰、那个抽签申请咧，讲到。四个人嗰个嘅情况咧，就系其实系咁嘅，就是、上年十一月一号之后，康体通嘅用户编号同埋填报另外四名用场人士嘅康体通用户编号，喺抽签嗰阵已经要咁做啦。咁你喺用场之前咧，都要出示嗰个嘅申请人啦，同埋其中三名用场人士嘅身份证文件同埋正本。身份证文件嘅正本以及系认可嘅资格证明咧，先至可以用场嘅。咁头先林振声就话，都听到一啲声音话，会唔会太严咧？要咁多嘅即系人嘅出席嘅资料，咁先至系可以用到个场咁。嗱，整体嘅情况系点睇？有关于打击炒场嘅措施，头先提到话康文署会积极探讨喺。有一啲嘅做法就係話，係咪可以係徵詢法律意見啦，研究要求租用人以及租用嘅團體咧，喺預訂以及登記使用設施之前咧，係做一個聲明，承諾係唔會透過任何形式轉讓已經訂咗嘅設施，係咪打擊到炒場咧？1872311，請一位嘉賓啊，香港康樂體育專業人員總會會長李月敏，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早晨各位观众。 早晨李月文，点睇头先提到想十一月一号，上年十一月一号就推出咗一啲新嘅炒场打击炒场嘅措施，其实有冇用或者有冇听到成个成效系点？有冇改善到咧？又 嗱，那个成效咧，我哋即系就着业界或者教练嘅反应咧，其实就冇恶化到，即系个炒场情况。咁但系咧，就有冇制止到咧？呢、這个我谂都好难制止住啊，因为供应嘅问题。咁即係講啦，有價有市啦。咁啊，我哋所知道就係冇嚴重惡化到啫，就係、是、咁多。 所以冇嚴重惡化到，即係易咗訂到場，可唔可以咁講？可唔可以咁理解？ 可以咁理解，易咗訂到場。咁但係當然啦，你話用家係咪真係訂到咧？我哋啊一定有保留啦，因為我哋都有啲教練反映，好都係要透過中介服務先訂到。咁、當然啦，佢哋講中介服務師指就當然唔係嗰啲以前佢所講啲咩排隊啊，成日好多人好多嗰啲啦。而家可能咧，我哋都睇到個問題係集中喺少撮人度啊，即係 因為佢哋可以利用一啲即係電腦嘅方便啦嚇，咁啊幫啲人去即係喺嗰個所謂嘅七點鐘啦嚇之前，佢哋要啲程式幫佢訂場咯。 嗯，最主要涉及邊啲場地多啲咧？有冇啊？ 其實咧都係我哋都講老生常談啦，就係啲籃球場會較多啲，因為始終。即係籃球場，始終個所謂嘅室內有冷氣嘅場係較難去 book 啦。咁甚至乎體育館嘅籃球場，其實即係你又要分開俾其他嘅體育設施使用，所以籃球供應量係相對較少嘅。 嗯，各位嘅觀眾聽眾點睇？有冇人都係諗住係租一啲嘅康體設施嘅時候，都可能有啲嘅困難啦，或者唔係咁容易去即係預約到啊？頭先提到一啲嘅打擊炒場嘅措施，你自己有冇觀察到成個成效係點樣咧？1872311，1872311講下。咁啊，繼續同李元敏傾啊。有啲體育業界都反映話其實有呢一啲措施咧，就未必同打擊到嗰個炒場情況有關係嘅，因為話最終咧，頭先你提到可能都揾一啲嘅中介嘅人。或者一啲人係即係叫做買佢哋租咗個場啦咁就話提高咗個炒場成本，最終咧就係佢哋真正嘅用家，真係用場嘅人咧，就即係俾多咗錢去租咯咁樣，係咪有類似咁嘅情況？或者而家所謂提高咗個成本落咗去呢一啲真正嘅用家嗰度，其實貴咗幾多咧？又 嗱，咁其實我哋所知啦，籃球或者即係其他嘅項目，主要籃球即係個費用多啲啦，因為足球就反而係另一個問題。咁我先講籃球場先啦。咁而家就當然較疫情嘅情況入邊咧，佢係回落咗嘅。咁即係話去翻而家嘅1000至1200到個服務費。嗯，同埋點解咁咧？因為其實就唔使嗰個中介服務嘅人咧幫你落去簽場，同埋等你打埋個兩個鐘。咁即係嗰啲費用全部減翻曬噶啦。咁因為佢而家做法就好叻嘅，就用你嘅康體通啦，用你嘅資料啦，直接係用佢嘅方法用電腦程式幫你預訂。咁啊，教練訂咗啦，咁咪可以咯。咁同埋咧， 所以咁嘅情況就唔需要再額外揾一個人係喺個場嗰度，即係就算佢唔係踢嗰個人，佢唔使喺度啦，因為已經用咗真正嘅用家嘅資料去訂啦。你意思係咁？ 正確， 係、okay. 啊。譬如你先，蕭教練，你係打籃球嘅，咁你。我撇除你集訓隊，因為集訓隊就係預先四月之前你入住申請噶嘛，但係你唔一定抽到噶嘛，你唔抽到，咁譬如我有啲係即係地區自己嘅互動聯賽，即係唔係正式公開聯賽啦，或者自己嘅訓練，我中間唔停得噶嘛，咁啲教練點頭痛喎？咁唯一方法就自己又去排隊，即係自己用電話用電腦抽啦，咁另外就要靠啲中介服務啦，中介服務係好叻嘅，佢哋有八成把握嘅，咁所以我俾。阿施教练，你俾我啦，咁我咪帮你搞一搞。总之我抽到销售你钱咯， okay. 我抽唔到咪冇事咯，就咁、是、咯。 Okay. 所以个钱就依然系1200左右 ，in average， 我咪几个教练咁讲噶啦。咁、你话系咪贵咧？咁当然如果呢1200唔使俾嘅，当然好啦。其实我哋都计过，即系任何一个服务个中介人，如果一人有100个客，其实你都睇个数都好可观噶。 嗯，头先呢个就讲紧篮球，你话足球就另一个情况嘛，系嘛？ 系啊，足球就由于佢系抽签啊嘛，咁所以咧就比较难用中介服务嘅，但系都出现咗另一样嘢，咁系咪真系冇咧？咁个成本高咗噶，因为点解咧？而家你四个入，三个要到场喎， 冇错。 咁其实我哋调翻转啦，即反而足球嗰个成本就高咗，真系高咗啦。点解咧？因为你要搵三个人啊嘛，即系你我唔理我教育丙丁啦，咁嗰三个系你踢波时佢喺度喎，唔喺度。而家见到有啲场咧系会。random 咁去抽查，啲教練都講噶，佢真係會突然間你踢下，然後喂，譬如你見到你足場你唞一唞嘅時候，就入啲人埋你，喂，頭先你邊個簽場噶？咁個人喺咩度啊？咁有啲就教練好熟嘅，啲場地嗰啲簽場嘅同事咧都認得佢就冇事咯。 OK， 即係但係呢個就有效嘅，你覺得係咪咧？即係睇打擊方面。 打機定有效，不過咧就其實就另外老老實就調翻轉啦，另外都製造啲問題嘅。我哋都有教練咧，就係、不論活動沙、羽毛球場都好，佢哋其實有啲學生咧就突然間病咗唔舒服，佢自己個場就我橫掂都唔用啦，放翻出去。佢以為放出去冇事，原來咧即係由一月到而家，佢試過原來咧同一個月內有你連續有兩次你租咗俾錢唔用，原來你會俾人黑名單嘅喎。 即係佢早咗取消。都会是黑名单。 是啊 ,ok, 他是臨時定是早几多取消呢这个情况是 早三日。 ok, 以往就可以的。 以往是可以的。所以他们说要小心，所以我们说、okay. 如果你真係要立法要監管，我諗真係要睇清楚邊部分，因為譬如啲教練啊，真正使用者咧，佢哋有意外地，佢唔係好想嘅。咁但係、但係即係如果即係個刑罰太重咧，我覺得唔係咁理想。 OK， 最後我想揾你講埋就係話，而家研究要求啲租用人同埋喺預訂同埋登記使用設施嗰陣咧，做個聲明就話唔會透過任何形式去轉讓個設施。呢、這個聲明嘅方法有幾有用咧？ 我諗其實一樣有用啫。我做聲明冇所謂嘅。正如頭先講，我阿蕭教練，你係想要個籃球場係咪？你俾曬你資料我，你填埋呢張聲明書，我咪幫你入去電腦程式幫你攞咯。到時係你嘅責任嚟嘅啫嘛。我做中介，我冇所謂啫。 即係會唔會有任何嘅額外風險對於教練或者體育業界嚟講？你覺得呢個點？ 有冇啊？其實都要俾一啲豁免嘅，例如佢真係嗰個教練，或者係真係嗰、那個情況，佢自己係有啲其他可解釋嘅理由，佢真唔係轉讓。但佢會拎出我頭先嘅羽毛球教練例子嚟，如果佢係願意提早放翻出嚟嘅，咁其實我佢唔算係轉讓啦。佢可能證明咗我真係想用噶嘛，係咪睇翻記錄啦？因為好多教練喺啲某啲場地邊咧，佢經常使用。咁係嗰個教練係都知嘅，咁你話啊無端呢一次，咁佢真係冇，佢都冇注意我，如果你罰咗佢，就覺得唔咁理想啦。 OK， 好啊，唔該曬李月敏，同你傾到呢度先。李耀文咧就系香港康乐体育专业人员总会会长，其中提到一啲打击炒场嘅措施啦，你自己点睇咧？1872311，啱啱亦都提到话政府就系正征询紧法律意见啦，就系话研究要求租用人咧以及租用团体咧喺预订以及登记使用设施嗰阵咧系做一个声明，就承诺唔会透过任何形式转让嘅，用一个嘅声明嘅方式系咪可以打击到炒场咧？1872311， 多环芳香丁。含量最高的一款牛肉干样本四种的多环芳香丁总含量超过欧盟容许上限超过五成，而另一款猪肉籽样本就验出禁用瘦肉的代谢物，消委会建议市民应该避免食用。成报报道。 商报报道，旅发局昨日公布上个月初步访港旅客数字是146万人次，按月增加大约两倍，是自从2020年二月疫情開始以來，單月訪港旅客首次突破80000人次，相等於疫情前每月旅客量的大約三成水平。當中內地旅客升幅顯著，而短途市場旅客就主要來自東南亞，休閒旅客比例亦都持續錄得增長。商報報導， 明報報導。繼早前房屋處說會考慮檢視現行的錄表機制，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昨天在立法會回應議員口頭質詢的時候說，將會考慮從收緊的方向檢討，目標是在下一個居屋項目推出之前完成。而明報從兩個消息渠道得悉，政府是傾向對公屋錄表人士購買居屋的資格從嚴，即是說會研究是好像白表人士一樣設有資產和物業的擁有權限制，具體細節和有沒有酌情處理的安排會交由房委會內部詳細討論。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港鐵去年本地車務虧蝕47億港元，正當外國的地鐵營運虧蝕要政府補貼或者加價才能夠維持營運，港鐵即使面對同樣的情況，票價水平仍然相對低廉。根據港鐵委託學者張太亮教授所做的票價負擔能力恆常研究，坐港鐵一個站最便宜的車資是3.84元，而新加坡就是5.49元，台北捷運就要5.65元。在計算政府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之後，香港的票價水平在十大城市中排名是第二最便宜。星島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勞工及福利局針對外佣跳工的問題，計劃修訂職業介紹所實務守則，日後除了因為指定的原因提早終止合約，否則外佣在兩年合約的期內申請在香港更換僱主，通常不會獲批。工會和僱主對於新的修例建議意見分歧，外佣工會認為解除合約的原因眾多，形容修例簡單粗暴。有外佣雇主就说，部分外佣解约之后短时间跳工，认为应该是进一步要求，例如缺乏特定的原因解约，外佣就需要自付返回原居地的费用。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今年是五年一次检讨港铁票价机制的期限，消息说其中一个检讨方案是票价调整机制和港铁公司的盈利挂钩，例如当港铁利润高达150亿元或以上，即使方程式计出要上调票价，亦都不可以加价。 如果利润介乎100亿至150亿元之间，就按方程式计出调整幅度，再乘以 0.25， 预料最快这个月底有定案。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过去四年有2800个公屋租户涉嫌瞒报资产或者是隐瞒拥有物业。社论说与现行的机制过时有关，当局应该是提高罚则，一旦发现有人滥用公屋，罚住户缴付虚报期间所应缴付的市值租金差额，并且禁止在一定年期之内不可以再申请公屋。星岛日报社论。 文汇报社评说，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昨日在立法会表示，会检视绿表购买居屋无需审查的机制，考虑收紧相关安排。社评指，面对土地房屋资源极度紧绝，政府应该检讨现行的公共房屋政策，包括绿表买居屋审查、附户政策、违反房屋条例的罚则等等，让整体公共房屋政策能够做到更公平合理。文汇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就讲到，消委会测试市面30款肉干、肉松和肉子零食样本，超过四成都是验出可致癌污染物。另外有猪肉子样本就验出禁用兽虐代谢物，含量不符合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政论是质疑市面上轻易买入美味的零食，不是都经过食安中心把关抽查确保没有问题的吗？何以每一次都靠没有执法权力的消委会揭发？东方日报政论。 明报社评说，专营巴士公司近年一再要求政府设立可加可减机制，每年定期检讨和实施新票价，现在五巴一起申请加价。社评就质疑开天杀价的背后是否想为改变加价机制开路。港铁引入可加可减机制之后，差不多年年加价，行政会议把关无从，政府必须谨记教训，处理巴士票价的问题不能够重蹈覆辙。明报社评。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路系有交通意外，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另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界限街近住窝打老道。仲有粉岭公路出九龙近住和合石，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喺彩园村。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在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就在小沥源。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在星河名居。亚街老街去返大角咀近住洗衣街是车多，龙尾怡安阁。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是挤塞，龙尾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是车多繁忙，而家龙尾科学院。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处是车多，而家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还有荃湾路出九龙近晋升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在环宇海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创作可以是一首歌、一幅画、一出电影。原创作品以实体或数码格式呈现，或者以任何电子传送模式向公众传播，同样受法律保护。尊重原创，只可以鼓励创作。令作品跨越界限，一瞬永存。数码版权正版流传。2022年版权修订条例将于2023年5月1号生效。 香港中文大学内外传播医学士课程环球医学领袖培训专修组别招俊轩。 我要做一个对病人是关怀和有同理心的医生。 大家好，我是梁柏谦谦仔。 大家好，我是刘莲。 星期二早上十一点半新闻报道之后， 开心日报环节 同学仔倾下偈， 走访各大学不同学系同学仔， 分享下他们生活的喜与乐。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同学仔倾下偈。 2023年3月16日，上月访港旅客146万人次，三年来单月首破8万。 政府下周三起只保留5个检测点，提供自费核酸检测服务。 消委会测试10款家用监控镜头，发现9款有网络安全隐患。 美俄防长通电话，奥斯丁称保持沟通有助防止出现误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一些打击炒场的措施，包括就是上年11月开始实施的，就是说连续60日内如果在录得2次违规，不取场不在场使用，就会被暂停预订收费康体设施的资格90日的等等。这些的措施你觉得有没有用呢？有没有观察到在炒场的情况呢是改善了？另外呢，昨日政府在回复议员的质询的时候呢，都有提到就说正征询法律意见，就是研究要求一些租用人、租用团体在订场、登记用场的时候都要作出声明，就是承诺不会用任何形式转让了已预订的设施。那就说如果怀疑有租用人是转让的时候，就会作出适当的跟进的。是不是再可以再进一步处理到这个的打击炒場的情況，注意到這個炒場的情況，這些措施的成效點？1872311，有梁先生打上來。早晨。 啊，早晨你好。 你好，請講。 其實我覺得你說簽約是無用，不做不大的。其實應該效法警方掃黃、掃毒這樣放蛇，還有刑事法是應該的。那懲罰呢，不是說的罰款，是監禁。如果第一次監禁半年，第二次可能一年，罚同埋加罚款10000蚊或以上。 嗯， 如果你冇刑罚嘅话咧，系唔能够阻止到嘅。系、 okay. 啊。 嗯 ，OK， 即系总之用一个严格啲嘅处理方法啦，去处理呢一个嘅炒场嘅行为，包括头先佢提到话系咪可以去到监禁啊，甚至去到咁嘅情况嘅。今日欢迎大家打嚟有关于炒场或者一啲打击炒场嘅措施，18723111，18723111。另外想同大家讲下咧，就系上年施政报告都有提到呢一点啊，就话现届区议会咧将会喺上年讲今年，即系讲2023年嘅年底完结啦。咁啊，施政报告当时就提到话已经要求咧系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啦，联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咧进行地方行政检讨，并且作出建议，就话确保咧系未来嘅安排符合基本法啦，以及系爱国者治港原则，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嘅咁。见到有议员都问到呢一个嘅说法啦，咁最新嘅情况系点啊？喺地方行政检讨方面，而家做成点咧？咁，寻日咧见到政府方面嘅回复系咁样嘅，就话呢个系嚟自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嘅书面嘅答复，就话民青局咧正联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咧系进行地方行政检讨，并作出建议啦。就话检讨嘅范围系包括将来非政权性区域组织嘅职能啦、组成啦、产生办法啦、选举安排等等。咁就话目前咧检讨仍然系积极进行紧，而建议嘅细节咧仍有待进一步敲定。咁所以就话咧系暂时未宜公开嘅。咁就政府会争取早日咧系完成检讨，并且适时咧系公布详情。若果建议系涉及任何嘅法例修订咧，政府一定系会按程序提交立法会审议嘅。对于呢一个嘅答复，咁啊，点睇咧？议员方面又点睇咧？提出嘅议员就系立法会议员狄志远啊，呢个质询想同我一齐倾下。早晨，狄志远。 早晨，施乐文。 狄志远点睇呢一个即系嘅答复之前咧，我都想先问下你，点解会提出呢个嘅书面质询咧？你嘅关注点系啲咩咧？ 其实新一届政府成立嗰阵时候咧，我哋都提出究竟成个区议会或者地方行政系点样推展落去噶啦？咁当然啦，我哋认为地方行政系重要嘅。可以吸納市民的意見啦，同埋透過選舉的制度之後咧，有啲民意代表咧係市民去聘命啦， 改善嘅地區嘅環境啊、衛生啊，同埋有啲嘅康樂民營康樂服務啊咁樣。咁即係我哋相回歸以嚟咧，咁我哋區議會都不斷係發揮一個正面嘅作用嘅。咁而喺我哋作為民主最訴求嘅朋友裏面咧，我哋都係由議會咧都係當年咧係由委任為主咧，變成而家全面都係選舉產生。咁呢啲我哋都希望可以維持到翻佢個功能啦，同埋一個選舉產生嘅一個議會。咁所以我哋好緊張就係、其實每一次見到有關嘅局長啊或者官員咧。我哋都表達希望維持呢個做法啦，同埋希望所謂嘅檢討咧能夠盡快落實。咁所以我哋比較喺任何場合或者任何機會咧，我哋提出呢、這個即係問題，究竟幾時有個結果，嗰、個檢討係點樣，或者個做法係點？我哋希望維持翻一個民選嘅議會制度啊咁樣。 頭先我就讀翻政策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的書面回覆啦，簡單啲講就係話正係做緊檢討，咁就細節咧進一步敲定係暫時不宜公開嘅咁。點睇佢呢一個嘅講法咧？又 嗱，佢呢個熟講法講咗好耐啦，即係我諗係新一屆政府，我哋一開始問嗰陣時候都話我哋會檢討噶啦，盡快公布啦。咁琴日局長俾我的書面答覆係有164個字，我睇完之後答完等於冇答。即係冇又冇時間表啦，又冇方向啦。咁但係我想即係大家市民知道咧，年底就要區議會選舉啦。個選舉嘅即係選舉過程咧，譬如話登記做選民啊、候選人啊、或者係做選舉工程啊，都差唔多兩三個月。咁你倒退翻嚟咧，而家開始到籌備成個嘅地方行政，咁仲唔夠半年嘅。咁呢半年裏面咧，你又要提出一個建議出嚟啦。亦都要諮詢市民意見啦。如果相關係要修訂法例咧，你又要通過立法會啦，等等。咁你仲要將來有個新嘅制度之下咧，需唔需要選區劃過個界咧？咁等等嘅功夫咧，你半年之內做其實非常非常之急促。咁所以我都唔明政府有冇個時間表。即係如果我嘅時間表你仲今日仲唔公布咧，我根本就好困難，或者推展上嚟咧就比較緊迫。另外一樣嘢咧，如果大家留意咧，好多有心嘅人咧已經喺地區上咧係做緊啲功夫啊、部署啊咁樣。咁成個遊戲點玩，大家都唔知咧。咁對於一啲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嘅人，係咪公平咧？你都唔俾一個遊戲規則我哋去知道，同埋我點可以發揮得更加好嘅理想？咁所以我真係好唔明白，即係政府到今日止仲等緊乜嘢？或者仲係研究緊啲乜嘢，都一好長嘅時間啦。咁再加上嚟緊呢半年嚟，或者喺年底選舉，根本你就冇時間做得好好一個嘅選舉嘅安排啊。咁， 其實有冇一個可能係真係未必係同今年，即係未必影響到今年嘅區議會選舉咧？呢一個嘅地方行政檢討咧，頭先你講到話即係好緊迫啊，亦都個影響都即係可能都要啲時間做諮詢啊，或者即係都要準備啊，俾啲參選嘅人士，會唔會可能就係、是？可能講唔切，甚至係未必係同今次嚟緊年底嘅區議會選舉係有關 嘅。我諗，如果你作為一個行政嘅機構嚟講，梗係揾咗一個理想嗰個程序嘅。咁因為年底就現屆就完成啦，或者係完結啦嘛。咁應該好自然就有一個選舉，無論選舉任何形式都好啦，咁都有一個即係所謂下一個階段嘅一個承接咁啊。好啦，但係你話我唔知啲咩原因之下咁啊，事件又要擺好耐啊。從而又要延遲啊，或者嗰個過程籌備係唔夠時間。你將嗰個選舉延遲，或者係將個區議會係即係有個另類嘅重新安排，要即係個銜接裏面唔順利咧，其實對地方行政嘅發展係不利。咁造成混亂，亦都會市民又會覺得，咦？咁點解唔早好作籌備而拖慢咗，而令到嗰個下一屆嘅選舉立法嗰、那個區議會嘅管理係比較混亂？咁你係挽回唔到市民對地方行政嘅信心，咁我都係正面嚟講，我睇唔到啲咩技術性嘅問題啦。即係我哋聽翻嚟係應該有選舉嘅，咁選舉形式可能係有變嘅。咁如果不如快快脆脆咁樣攞個方案出嚟，俾我哋市民啦、立法會去討論啦，咁盡快處理咗咧，年底有個順利一個選舉咧，咁呢個係將地方行政嘅順利過渡係有利嘅。如果你延遲嗰方面咧，帶嚟無謂嘅揣測啦、混亂啦，同埋即係大家會對地方行政失咗信心咧，對日後嘅施政嚟講都未必係有利咯。 你自己心目中如果覺得要做一個公眾諮詢，應該係一個乜嘢形式，或者起碼要做幾場嘅公眾諮詢咧？ 我想形式可以很多元的，譬如有些公听会啦，或者是如果可以有些分区的地方的一些交流啊，听下市民意见啊。我想你就算现在的时间这么逼呢，我都希望有两个月的时间咨询啦，因为涉及的范围都很广的、有很多基层市民都很想有些好的区议员呢，是帮他去改善他那个社区环境啊，甚至有个别的个案啊，老人家申请公屋啊，咁有些区议员帮手呢是很多。而事實咧，過往一段時間咧，好多區議會嘅運作都唔係太理想，因為人數好少。咁好多工作咧就轉咗去俾地方嘅官員啊，即係民政啊或者福利處啲同事去做咧。其實冇咗議員喺中間個調和啊，或者個協助咧，其實係加重咗部門之間嘅工作量。或者個問題複雜咗好多，咁所以地方行政係發揮作用，咁能夠聽多啲市民意見咧，係會增加地方行政新嘅安排咧，係有個說服力同埋公信力咯。 嗯，即係總之喺個公眾諮詢嗰度，你就覺得起碼要兩個月啦，最少都要嚇。咁另外頭先你講到劃界嗰度，其實睇翻之前當局咧都有話提交嗰個嘅區議會選區嗰個劃界嘅建議報告嘅期限咧，就話由上年十一月底就延到去今年嘅六月底嘅咁。 冇錯啦。 如果係六月底先至交呢一個嘅報告，其實有冇足夠嘅時間去準備成個選舉咧？ 我諗而家就分秒必爭嘅時候啦。即係當然而家就係、是、即係過往話由年底去褪到去六月咧，其實我都覺得都唔理想嘅。咁可能係因為佢有啲考慮啦。咁因為你有啲考慮未決定咧。個劃界方面咧，可能就冇咗個基礎或者一啲原則性咁。咁無論又點都好咧，即係我哋都大家希望係爭取時間啦，緊逼得嚟都唔係話做唔到嘅。咁但係問題係希望就局長啊，或者特區政府咧，俾翻市民有個信心咯。咁你話短期內你提出個方案，咁有個民信有個市民嘅一個參與一個諮詢。咁立法會有個好好嘅辯論，然後通過咗。咁如果你話六月到或者係個方案。或者喺嗰個立法喺六月底之前完成曬啦，咁六月就進行行政上嘅劃分嘅安排啦，咁然後就開始展開選舉嘅部署啊，同埋候選人準備參選，咁都係可以咧，都係緊逼得嚟咧，都可以做得到。但係我個人嚟講咧，你上個選舉係延遲或者成個地方行政係即係下一步係唔清楚，而有多過程當中有啲混亂咧。我都係對造成我哋地方行政嘅發展係有不利咯，因為我哋由回歸以嚟到今日嚟講，地方行政發展都有佢個正面作用啊嘛，咁無謂破壞咗佢咯。 喺政府嘅回覆嗰度都提到話咧，即係有關於你地方行政嘅檢討嘅範圍，包括將來非政權性組織嘅即係職能啦、組成啦、產生辦法啦，同埋選舉安排等等嘅咁。有冇聽到最近一段時間佢哋都做緊呢一方面嘅檢討啦，或者係諮詢緊某一啲嘅地方團體啊嘅情況？點咧？或者近日都有冇留意到一啲報章消息，譬如話啊，會唔會係即係所謂恢復翻委任制啊？就話從即係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防火委員會之間做間選啊，咁都有一啲咁嘅消息報道消息係講到嘅。咁你自己有冇留意，或者你自己實際上有冇聽到呢一啲咁嘅説法咧？ 嗱，我哋聽翻嚟有幾樣嘢。第一就係地方行政嗰、那個功能可能大家檢視一下啦。咁然後區議會嗰個功能亦都係從都進一步確立一下啦。因為過往嚟講，有啲人就話區議會咧係政治化，就冇好到原本咁樣咧係一啲地方行政啊，或者地方事務為專注嘅功能啊咁。咁呢啲可以檢討一下啦。咁第二方面咧，近期聽翻嚟應該有選舉嘅。咁啊，選舉係主流啊，又話係只係一部分咧，咁就我要睇個結果啦。咁就亦都多聽到咧，就三線進行嘅。第一就係有委任啦，或者地區嘅專人士啊，或者有心人士啊。咁第二咧就係有啲地方嘅組織嚇，防火會啊、分區委員會咧，當中咧係用一種間轉形式啦。咁當然亦都係有直選由地區選民選出嚟，咁好似三個途徑咧係產生個區議會，咁呢啲喺坊間都流傳咗好耐。咁、 okay. 第一個我哋關心就係形式，我哋希望民選嘅比例應該係增加多啲啦。第二咧就係、形式上咧係即係如果係可以參與個過程裏面咧，就算間戰都好咧，都一定有個代表性咧，咁比較理想一啲。 OK， 但整體嚟講，你有冇話即係都希望？我見你就話要求當局盡快交代係咪會押後選舉嘅咁。 係啊，依、這個因為我哋就擔心嘅，因為我哋覺得押後選舉係唔理想嘅。但係就算點都好啦，你成個計劃都希望可以清楚向市民交代咯、啊。今日嚟講，你好似書面嘅答覆160个字，只係講話我哋係認真檢討，我哋係有盡快公布咁。咁呢個係交代唔到嘅。你追單到都話俾少一個時間，你最少俾一個時間，我哋究竟幾時有個建議報告出嚟俾市民去討論？最單就你自己都有咁嘅指標嘛。咁、如果唔係，我哋真係都係乾等嘅啫。同埋，冇、 okay. 反白講，我哋乾等咗半年又多啦。 OK， 好，唔該曬，狄志遠同你傾到呢度。狄志遠係立法會議員啦，咁佢早前喺立法會嘅質詢度提到，問到有關於地方行政檢討嘅最新嘅情況，其實政府都話咧就未宜公開啦，就話仲積極進行緊有關嘅檢討嘅。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同大家介紹林語堂呢位幽默大師之前咧。我哋先引一段林佩里嘅文章，因为林佩里佢写出对高明嘅写作嘅一啲睇法，佢嘅睇法就系话高明嘅写作啊，往往系卖弄聪明同埋炫耀机智嘅艺术。 林语堂生于1895年，系中国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曾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并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他曾经翻译多本英文著作为中译本，亦都编撰出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 我们在写作宫殿的门外翘首仰望，有着一种无限的向往和崇敬的感情，明白到卖弄聪明炫耀机智的文字真是历久不忘的，而且对这个写法呢留下深刻的感受，而且会大感痛快，因为那种聪明和机智似乎是为我所能够独特地欣赏得出来的。 林佩里论述林语堂这位幽默大师的好玩的文字的时候，就率先宣布没有慧根难以幽默，慧根在林佩里眼中是高明写作的根本，卖弄聪明也好，炫耀机智也好，都是幽默的基础。 林佩里推崇林语堂的幽默风格，他认为林语堂以幽默作为对生活的一种鉴赏，给人一种跳跃的想象力，带来一种喜出望外的机智，里面可以说是充盈了俏皮话和相关语。我哋翻阅幽默大师嘅散文，想从中鉴赏佢嗰种幽默，就要先懂得幽默之道，呢、这个先系上策啊！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机场离境大堂部分的电脑系统怀疑故障，大批旅客在离境大堂等候办理手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中共将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中国式现代化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走的是和平发展的人间正道。习近平昨天在北京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并发表题为《携手同行现代化之道》的主旨讲话。他指出，中共倡导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潜逃美国的内地商人郭文贵在纽约被捕，当局说他涉嫌策划诈骗网上支持者超过10亿美元， 他已经被美国司法部控以11项罪名，包括金融诈骗和洗黑钱等。当局指郭文贵在他的财务顾问余建明的协助之下，通过承诺大额投资回报诈骗数以千计支持者的款项，并且利用偷回来的钱中饱私囊，为自己和家人的奢华生活提供资金，包括购买$37,000,000的游艇、50,000平方尺的豪宅以及$3,500,000的法拉利等。执法部门已经扣押了他的资产。至于余建明亦都被控以相关罪名，并且另加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名，他目前仍然在逃。南韩军方话，北韩今日以高角度向东部海域发射长程弹道导弹，飞行大约1000公里，批评朝方连串发射导弹的举措违反联合国决议。南韩总统尹锡悦话，平壤要为挑衅的鲁莽行为付上代价，要求军方认真进行同美国的军事演习，又强调要加强同美日合作。日本防卫省就表示，北韩今晨发射的似乎是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物已经落入北海道道岛大岛以西大约200公里的日本专属经济区之外，飞行时间大约70分钟。首相岸田文雄说，必须进一步加强与盟友和友好国家的合作。尹锡悦今日起对日本进行为期2日的访问，行程包括与岸田文雄在东京会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5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未来1-2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有1-2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160点，跌379点，总成交金额7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8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28点，跌86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38.6跌6蚊。友邦保险76.05跌4.45，阿里巴巴80.2跌1.85，中国平安50跌2.25，中国海洋石油11.32跌5，京东集团154.9跌4.3，美团126.1跌6，李宁64.5跌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33.25，瑞士法郎0.932，加元1.376，人民币6.908，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66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26,989点，跌239点。港金报17,90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32美元，卖出1,910.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而较早前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景泰街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呢边龙尾喺界限街近住书院道上桥位。仲有较早前粉岭公路出九龙近住和合石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返喺鸡岭回旋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喺世界花园。路面情况， 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翻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系慢车，而家龙尾喺香港文化博物馆。封路情况受到爆水管影响，红磡文泰街唯一行车线是需要临时封闭，沿红磡道去翻土瓜湾行驶方行驶的车辆是禁止左转入去文泰街，大家都要留意翻。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是修订牙医注册条例。香港牙医学会会长黄志伟， 是不是要想想为什么我们毕业的牙科医生不在你们那里做呢？是不是因为你的晋升机会有问题呢？ 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 如果你服务公务员，我就觉得不错的，因为我们真的需要有公共牙科服务服务广大市民。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老友同我一样都是十几岁开始食烟，前两年见他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说食烟和中风有很大关系，戒烟五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食烟的人差不多。健康最紧要，为了自己和家人，我不会再食烟了，即刻打1833-183戒烟吧。 2023年3月16日，上月访港旅客146万人次，三年来单月首破8万。 政府下周三起只保留5个检测点，提供自费核酸检测服务。 消委会测试10款家用监控镜头，发现9款有网络安全隐患。 美俄防长通电话，奥斯丁称保持沟通有助防止出现误判。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之前咧，其实在疫情期间咧，一啲嘅外佣嘅供应嘅情况咧，都引起社会嘅关注，尤其是一啲嘅外佣咧，就被指咧合约期间咧系多次转换一啲嘅雇主啦，即系俗称跳工嘅关注。立法会嘅文件都留意到呢一个嘅情况，咁就话劳工处咧同埋入境处咧都有共同打击一啲外佣跳工嘅情况啦，咁亦都系巡查啲涉嫌咧系教唆外佣跳工嘅一啲职业介绍所，咁就话咧系上年劳工处接获咧47宗。有关这些职业教授所是教唆外佣跳工的投诉，就比起2021年的177宗就已经跌了70%多。最新看到立法会文件就说修订实务守则的这个初步建议，其中那些都涉及到是打击这个外佣跳工的情况的，包括就说建议要求职业介绍所向外佣求职者是清楚解释在现行的政策之下，除了因为雇主外调、移民、或者是经济原因而提早终止合约，又或者有证据显示外佣是曾经受到这个苛刻或者剥削的特殊原因等等的对待之外，外佣在两年的合约期之内提出在香港转换雇主的申请通常都不会获批，并且建议是定名不应该以金钱诱因等等的营商手法是有事是在职外佣是提早终止合约的等等。这个有关这个职业介绍守则的检讨和相关的一些建议，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早晨。 早晨各位。 早晨陈东峰，刚才提到这个其中一个措施是针对一些外佣跳工的，就是要职业介绍所都要清楚解释现行一些政策。你觉得这个的修订，有关于这个守则的修订怎么看，还有这个的做法合不合理呢？现在一些的外佣是不是都未必很清楚现行的政策呢？ 这个呢，就其实在现在这个时刻呢，大部分的外籍家庭佣工呢，其实对于那个即是在香港转工未必可以转到要返返去原居地呢，是大部分都明白的，都知道这个规定，即是不是说不知道。 咁所以咧，你都睇到入境處或者勞工處提供個數字咧，即係自從開放咗之後啊，自從2022年中間開放重新開放邊界之後咧，那個來往香港嘅外佣咧，嗰、那個非常之流暢，咁呢一種情況咧，亦都係大幅減少嘅。 嗯。所以剛才你提到這個情況，要清楚解釋啊，同埋提到一啲嘅原因啦，就係話僱主外調啊、移民啊、逝世啊，或者係經濟嘅原因而終止合約之外咧，其他都未必係咁容易一兩年之內獲得批准係轉換僱主啦。呢、這、一個嘅做法又而家現行呢個做法合唔合理咧？又 嗱，入境處提供咗三幾個理由咧，這個當然係可以接受啦。咁、但係咧。我就覺得佢將大部分其實如果佢有認真去調查或者研究現行工人無論係自己辭工或者係僱主辭退佢咧，個理由係千奇百怪啦嚇，咁咪大大係超越嗰三個理由嘅。咁其他嗰啲理由係咪全部都唔係一個適當嘅理由咧？ 例如啲咩咧？其他理由係 嗱，譬如即係。如果以工人方面嚟講，有啲就會即係因為我哋中介咧，成日見到啲工人有啲就會投訴僱主，即係譬如個食物供應同佢哋嗰個飲食習慣唔同啊，或者係個工作環境啊，即係譬如要同幾個人一齊分享一間房間啊，或者係即係譬如有啲僱主就甚至叫佢去親戚嘅屋企幫手做嘢啊，諸如此類。咁而喺僱主方面咧，亦都有啲會覺得工人嗰個性格同呢個小朋友夾唔到啊，或者工人嘅工作能力不符預期啊，諸如此類咁而辭退。咁但係咧，嗰個所謂符唔符合僱主要求咧，呢個係見仁見智啦。即係可能佢喺呢個僱主屋企做嘅嘢就僱主唔欣賞，但係我哋亦都經常見到呢啲人咧，一轉到去第二個僱主咧，個僱主就非常之欣賞呢個工人嘅表現。咁所以咧就係話。嗰、那個辭退嘅理由咧，喺某一方面可能係覺得 O K， 但係喺另一個角度咧，係咪就係等於全部係一個適當嘅理由咧？咁好明顯，而家入境處就將呢個轉工嚇，無論係俾人辭退或者係自己辭職，嗰、那個轉工咧係全部將佢，我就覺得係將佢有少少污名化。 O K， 即係用跳工呢個字咧，就好似轉工就唔係一個正面嘅職業行為，呢個係一個比較嚴肅嘅問題。 頭先你提到某一啲嘅情況嘅，譬如你話叫個工人僱主叫個工人去親戚嗰度做嘢，咁呢啲係可能去到犯法啦。但係有啲就可能涉及習慣嘅問題，同個工人夾唔夾咁。咁所以你覺得究竟應該點樣分邊啲叫做跳工，邊啲係應該叫做豁免嘅情況嘅？即係可能真係個僱主嘅習慣同個工人係夾唔到，或者真係嗰個環境未必好適合個工人住。頭先可能話好多個人住同一間房嘅咁。應該怎樣做一些豁免呢，或者當中怎麼分呢？ 我就會這樣覺得，現在所謂定義這個工人是不是屬於惡意跳槽啦，即是 或者俗稱叫薄炒啦，有些說法就叫做 薄炒，就其實是應該呢，因為現在就純粹單方面由入境處去決定的，我就覺得如果是要比較公平，就應該要設立一個委員會，一旦那個受影響的人有異議，就應該有一個委員會來去審定，而這個委員會呢就應該譬如包括外佣團體的人啦，僱主團體的人啦，入境處的人啦，甚至中介的人啦，更加可以包括相關領事館的代表啦，無論是菲律賓或者印尼，咁幾方面即係全部相關人士咧，即係去共同商議，即係呢一種嘅理據究竟合唔合理咧，咁就會好啲，就好過而家係純粹由入境處單方面決定佢係咪跳工，而且更加我哋睇到個文件就提到咧，就話總之不足兩年，你一離職就唔會俾你再申請第二份工作，咁呢個係我就覺得好非常之簡單粗暴啊！啊，即係以呢個兩年嚟到束，即係綁住個工人嗰個職業，呢個係唔係一種合理嘅安排？全世界冇一種法例咧係規定一個人嗰個職業一定要捆死幾多年嘅，因為除非你譬如睇嗰啲嗰啲球會要轉會，嗰啲佢係俾咗錢買咗佢嗰個人翻嚟，但呢啲家庭用工個僱主係冇俾過錢買呢個工人喎， 佢雇主俾嘅服務費咧，係俾嗰個中介去點樣將個工人申請過嚟嘅服務費，就唔係等於買呢個工人兩年嘅職業嗰個保障。呢、這個係少少搞錯咗 嘅。但呢個係咪現行嘅做法嚟嘅？就唔係修訂之後嘅一個新嘅做法嚟嘅， 係嘛？嗱，呢個理論上就係而家係做緊嘅。 嗯，係咯， 係不嬲都即行咗幾十年啦。咁、但係所以而家需唔需要將呢一種行為咧，係將佢以立法嘅形式？我估佢拎咗立法會就係以立法嘅形式嚟到規行啦。 OK， 咁呢個咧就會比較嚴重啲，或者其實咧，我就啱啱湊到啊，或者俾幾秒鐘啊。喺基本法嘅第33條就寫明咧，香港居民係享有職業選擇嘅自由。香港居民。咁跟住咧，基本法嘅第41条咧，就系话，除咗香港居民之外，喺香港居住嘅其他人，都同样享有呢一种自由。咁呢个基本法规定呢两条咧，好明显咧，同而家入境处就话，你两年之内唔准离开呢个雇主，或者唔准转换第二个雇主咧，我希望即系话立法会嘅嗰啲会员咧，嗰啲委员咧，可以认真研究呢啲法例有冇互相抵触啦吓。 我尝试引述一下，譬如我见到有一啲雇主团体咧，就话修订咧都未必对于雇长有足够保障，雇主有足够嘅保障。佢提到就系话，可能啲外佣解约之后啦，去到澳门，跟住翻翻嚟香港，又可以系受雇翻新雇主啦。咁但系个雇主咧又要俾一啲嘅中介费啦，以及去嗰个外佣咧翻去嗰个嘅回程嘅费用啦咁。点睇呢啲讲法呢？其实系咪外佣都可能需要负担翻一部分嘅责任啊，或者呢啲钱而唔系全部雇主负担晒咧？ 如果系即呢度就系话，又系牵涉到嗰个问题，即系话雇主当然啦，我绝对承认，当一个雇主如果佢个工人咧频繁离职，对个雇主系造成好大嘅滋扰，即系无论佢个金钱嘅损失，或者佢系要另外俾啲时间揾第二个工人，呢、這个系有某种即系滋扰，呢、這个绝对系嘅。咁但系咧就要考虑，即系话我哋如果用另一个角度睇，就话一个工作环境点解令到个工人成日假设啊，系会成日会频频去辞职咧，系咪要检讨个工作环境有啲咩要改善嘅地方，吸引个工人？就好似我哋特首都成日讲要抢人才，要加强嗰个工作嘅环境，友善嘅环境，令到更多人嚟到工作，而唔系话点样去限制个求职者嘅自由。咁呢个咧就系、是，所以而家其实而家我就反而有啲担心，如果你系强制立法成为一种速度咧，就会令到外界认为香港唔系一个友善嘅工作地方。呢、 okay. 个系反而我比较担心嘅。 O、okay, K， 好啊，唔该晒陈东峰，同你倾到呢度。陈东峰咧就系香港雇佣工会主席，咁暂时休息一阵先。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建议修例，本地牙科毕业生要实习一年后才能够正式注册。香港牙医学会会长黄志伟： 市民的需求太大了，少量的加入很难满足到所有的市民，还要很多的配套设施。 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 扩阔公营牙科服务，将牙科医生的人手放在非牟利机构，都是适合的途径。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根据之前一啲报道所讲，六在观塘嘅营办团体咧，就话喺2022年4月开始咧，就系将一啲嘅纸包饮品盒咧，就系交到去废物处理承办商咧碧瑶嗰度去处理嘅，咁就话咧系唔会另收一啲运输费用啦。咁啊，碧瑶其实系应该要将呢啲嘅纸包饮品盒咧系交到去全港唯一嘅纸包饮品盒回收商喵方嗰度去处理嘅。咁但系喵方就话从来都冇收过咧上年 四月至到十二月咧，嚟自六在觀塘嘅呢一個嘅紙包飲品盒嘅咁。嗱，呢一個事件都引起大家關注啦。即係如果市民做咗一啲嘅回收咁，但係究竟去咗邊咧？個去向去咗邊咧？咁嗱，尋日有議員都問到呢啲相關方面嘅，政府就話咧，環保署已經指示各個六在區嘅營辦商唔可以透過第三方咧係附運回收物啦，必須將一啲回收物咧係直接交俾環保署認可嘅下游回收商等等嘅有啲咁嘅措施嘅。成個情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立法會議員陳小紅，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你好，蕭學文。 係，你提出呢個質詢，你嘅關注點係咩？ 哦，其實頭先主持都講咗啦。市民大眾其實漸漸就建立咗一個環保意識咧，咁做回收方面都積極配合嘅。咁第一睇到呢、這個即係事件發生啊，一月嘅時候。大家個心都好不開心，因為咁努力做回收，但竟然嗰啲回收紙品盒唔知去咗邊，咁呢個就係引起個觀感上啊，或者係心理上都覺得即係政府做嘢點解咁甩碌噶咁，咁就於是乎我就跟住呢個就去關注一下啦，就除咗呢個紙包飲品盒嘅事件，會唔會即係其他嘅回收物，例如塑膠啊，例如電子產品啊等等嗰啲都會咁樣咧？咁因此，我覺得政府係應該係要交代一下。咁我見到政府回覆我嘅書面嘅質詢嘅時候咧，我想講兩點嘅。第一點咧就係、是局長都提到佢環保署係高度重視呢一個事件，六在觀塘事件。咁啊喺佢回應入邊咧，俾人感覺就。即係局長都話會係吸取即係事件教訓，咁希望喺監管方面就多做工作啦。咁再包括咧，喺琴日都有個信息就係話，有一連串嘅六在區有二十個回收點咧，佢嘅後續營運合約入邊又會加入一啲未有妥善處理回收物嘅罰則。金額係嗰個每月管理設施或者基本服務費20%咁。我相信都會有助監管工作嘅。咁但係就算我嗰個問題咧，我就呢個第二點啦，就係話我覺得喺我提問入面，我詢問政府會唔會要求有關營運團體或者承辦商盡早提交回收資料記錄，以及會唔會係考慮進行突擊巡查咧？咁見到楊楊即係成千字嘅回應入面咧，政府回覆只會話係喺擴展。廢塑膠回收先導計劃入面佢就講到有環保署人員進行巡查同埋突擊檢查。咁但係其他呢其他即係佢喺字裏行間俾我感覺有少少即係隱晦咁就唔係好全面交代所有嘅回收物品政府係咪要加大力度包括埋進行巡查同埋突擊檢查等等。咁另外呢就係喺其他即係除咗廢塑膠回收先導計劃之外其他回收服務咧，政府仲係要靠承辦商上報資料喎。佢冇提到會做突擊巡查，或者係要規定承辦商喺某一個限期內向處方提交資料。咁我覺得咧，當局係做得唔足夠嘅。 針對話紙包飲品盒嗰度咧，咁啊環保署頭先我都引述到佢哋嘅講法啦，就話要直接交俾下游回收商啦，而有單據下游回收商發出嘅單據做一個審核啦，環保署咧就會係審核咗單據之後咧批出嗰個服務費用啦。首先就呢一點針對紙包回收商紙包回收盒呢個回收嘅行動呢一啲嘅監察夠唔夠？頭先你提到話其他回收物嘅監察又係咪可以用同一招咧？或者你覺得而家政府成個監察嘅機制仲可以點做得好啲咧？ 其實就我哋向前望咧，喺回收嗰、那個紙包盒個部分咧，佢吸取咗啲教訓，我覺得政府一定唔會怠慢噶啦，因為而家引起高度嘅即係關注，咁政府又話高度重視啦。咁但係佢而家所提嗰啲就有用嘅，就係話如果假如佢個單據入邊係數清楚嗰個數量嘅話，咁先俾錢，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有機會加快咗。佢哋嗰個回收商即係話要攞錢啊嘛，收錢，所以一定要盡快就交翻俾政府。政府就從此呢、這個數資料入面咧，佢可以就即係判斷到究竟個數量係啱唔啱啦。咁呢個我覺得有用嘅。咁但係除咗呢個之外咧，就係、是、都係取決於就佢嗰邊報翻啲數嘅嚟時候咧，我覺得應該有少少阻嚇狀，就話我隨時會突擊巡查嘅咁樣。咁於是乎咧，就係、是、話加快加深咗佢個回收商。即係佢嗰個即係個警告係嘛，隨時會有人嚟。咁當然政府就係考慮到係 抽樣調查又點做，其他嘅回收物佢都係用呢個方式做，我覺得佢應該都係可以同樣地考慮。第二呢，就其實可能要善用一啲數據或者係一啲即係創新科技啦咁樣。嗱，呢個我就冇一個具體嘅個即係做法嘅，因為我一直以嚟咧係想促進智慧城市嘅發展咧，包括呢啲回收嘅唔應該用一啲比較傳統啲，就係紙樣嘅一啲報告啊，跟住就佢交幾多就數幾多嘅你咁樣。咁其實有冇一啲方法係做到，即係佢帶一個電子記錄啊等等嗰啲咁咧？咁希望可以即係喺呢方面可以即係改善嗰個所謂巡查監察嗰部分嗰個效果嘅。 嗯，其實要做到呢一點個難處喺邊咧？而家香港嚟講， 其實就嗰、那個回收行業就慢慢建立緊咧。咁事實上就喺政府嗰個監察方面。尤其是啲紙包飲品盒咧，係困難嘅，因為都比較散嘅。咁、而且我見到佢喺個回收20個回收點入邊個後續營運合約入邊都有一區係做唔到嘅。咁、所以呢個部分，我覺得應該要即係下一步咧，詳細再同業界去傾一傾，究竟有啲乜嘢嘅切實可能嘅方法，就包括就係喺即係嗰啲監察點啊，或者佢要做呢啲資料嘅傳訊嗰方面咧。點樣做到監察部分，我覺得應該值得要探討。我現時就冇一個比較具體嘅一個行動，點樣可以做得到。但我覺得呢，政府就應該吸取咗今次教訓嘅話，唔想一間又會出現咗第二啲回收物又有咁嘅情況底下呢，呢個就係即係市民大眾嘅期望有落差就唔好啦。 OK， 好啊，唔該曬陳小紅，同你傾到呢度。陳小紅係立法會議員，佢就關注到之前六座觀塘嘅事件啊嘛，其中就話喺傳媒啦，喺呢個喵方，即係唯一回收呢一個嘅紙包飲品回收商嘅呢一個喵方咧，公布嘅資料嗰度咧，就發現話六座觀塘咧回收嘅數量咧係零，咁跟住就揭發到今次嘅事件嘅咁。咁啊頭先都提到話環境局啦，都話係高度重視事件啦，亦都係指示咧係各個六座區嘅營辦商咧係唔可以透過第三方咧係附運回收物啦，必須將回收物咧係直接交俾環保署認可嘅下游回收商，並且提供咧下游回收商發出嘅單據以作一個嘅審核等等嘅咁。嗱，今日先年代嚟到呢度啦，講下天氣嘅情況。外面氣温22度，相對濕度76%，仲有一個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嘅。拜拜。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第二季 单元四幸福的形状， 富二代方学成开始露出真面目，不过在同小朋友的相处之中竟然又展现出他的另一面。 那呢，你细个那阵时同边个玩的？ 会同啲工人啊保姆玩。 唉，唔怪之得你个人咁闷啦。 我闷？ 另外阿泰等人所住的劏房不幸发生大火。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87。 重点看两会。 在14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回顾了过去5年的港澳台工作。报告指出，国家依照宪法和基本法有效实施对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制定实施香港国安法，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推动香港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工作报告又指出，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坚持依法治港治澳，维护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支持港澳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